独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君，别离难忍忍别离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东流，蜡炬已残泪难看，江山未老红颜旧，人别离不忍却又别离，托红颜难去不知此心何起，红颜旧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悠悠，狼烟烽火何时休，成王败寇尽东，知此心何起，红颜旧任凭斗